是新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它的名字是新家。我个大冰封，哎呀，寒得似湖水荡漾。你把一襟一枝风光，是否生生一地悠扬？

家。

长城。